国家队运动员亲自讲解，竞彩答题赢取丰厚奖品，每天学点冰雪运动知识。欢迎收听冰雪知识微课堂。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冰雪知识微课堂，我是夏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自由式滑雪障碍追逐运动员杜金伦，请杜金伦给我们介绍练习自由式滑雪障碍追逐项目所需要具备的身体素质。 大家好，我是自由式滑雪障碍追逐运动员杜金伦。障碍追逐吧，有点就是综合了所有那个滑雪就双板上面所有项目。出发的时候你要拉门练反应，反应之后呢你要记住那个下坡上坡下坡上坡，还有波浪包，这样练你的腿的那个收缩弹性，然后还有你滑完还在飞，飞的话就是也是结合了一些滑雪的项目，然后还有就转弯，转弯就跟高山滑雪是技术是一样的，比较综合的项目，有一点像那个短道速滑，但是我们是在坡上。我们在那个斯洛文尼亚的时候也会有这种轮滑的那种场地训练，就是也是在波浪转弯的那种 roller， 就是我们说的那个波浪包，上包下包那种收缩膝盖的那种感觉。我们刚转向的时候也在那个日本白马也进行过跳水训练，就练你这个上这个台子，因为我们不能往上跑，用力的往下压，就是腾空时间越少越好，就练那个动作和那个在空中的感觉和落地的那个角度。7月份青岛有就滑雪，就摩托艇拉着你，你在后面穿一个就那种微波板在后面拐弯，这是模拟滑行啊，就是在水里也会有波浪啊，然后起伏那种，你倒不能说是完全跟滑雪一样，但是也会有起到辅助作用。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冰雪知识微课堂，感谢您的收听。我们的节目将在每天三个时间段，中午12点、下午4点和晚间的8点，利用两三分钟的时间，由冬奥项目运动员为我们简单明了地介绍冬奥知识。同样也欢迎大家继续选择收听北京体育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